你用死去证明你自己，你不是无聊吗？你明不明白啊？ 你这种人除了要钱之外哪样不是无聊？ 可以换回打开手铐的钥匙。 把钥匙拿回来。 那是我家的钥匙。 你妈的啦，我就知道女人不能相信的。哇， 还是吧。 哎，陈康那小子找东哥， 通知东哥。 队长，杨林和陈康跑掉了，还抢了把枪。 你们，你。 我很想你。 你不要急，在床上躺着等我，我很快会来找你的。 队长，你找人还是租房？ 又对珍妮一通猛打。这时躲在纸箱内的陈康实在看不下去，便炸了车。 你他妈的打女人！你 活着害亲戚，死了还害朋友，好事都没我的份，把你丢下来不管好了。死三把又不减肥。 珍妮渐渐改变了对陈康的看法，并且对他的救命之恩心存感激。 我真的很佩服你，居然敢一个人上来找任东啊。明知道自己办不到的事情呢都去做，这个打不打搅你吃饭了。 谢谢你关心， 粗茶淡饭嘛。 阿康啊，外边 想打扰你？ 不会啊，反正我也很久没回乡下，我们来一个跑路监督假。 可是到他死的那一天，他也没抓过一个贼。 很好嘛，继承父业不错啊，我赞成啊。 那你爸 我气得就把牛给卖了，就到香港了。 你那么恨种田，怎么会想开农场？ 因为我临走的时候说过。 那边呢就有棵树。咦，树到哪去了？ 很清静吗？这里？ 当然清静了，这里连这里连个苍蝇都。 这时，于队长也带人赶到了陈康家，他料到了两人会来这里。 于队长，他是来探亲，有什么事待会再说吧。 我回来了。 陈康的父母忽然见到了儿子，竟不知说什么好。可是又一次， 他们都很关心你，问我你在香港做了些什么事。我没有说，我只是说你打算回乡下来。 回到分局后，我马上安排你们回香港 吃饭了。大家辛苦了，吃饭了。 我没叫饭。 不是的，刚才 部分在抢救当中，军火专家已经证实了爆炸是由硝铵炸药引起的，现场并没有留下任何其他的证据。 红岭中路有利位置做好先头布置，爆破组也到红岭中路外围候命，给他们通讯器和避弹衣。 你知不知道这样等很烦的吗？ 不知道任东什么时候来。 你放心，我们在任东有可能出现的地方布置了行动。 最近怎么样嘛？ 走。 喂， 于队长， 我怎么样？ 任东要我们在三分钟之内到前面的公园。 我会抢先派人去接应你们。 喂， 你们现在在哪里？ 在哪里啊？在。 如果你们合作的话，我保证你们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家。贱货，你通知于队长，如果他们敢冲进来。 有两个，对方有多少人？ 上面有三把长火，下面有三长一短。 注意不要轻举妄动， 随时跟我保持联络。 由于你的不合作，害得我的兄弟手忙脚乱。 在大堂里面有100公斤的硝铵炸药，接通了电源。15分钟之内，于队长，你能救回多少人呢？为了表示我的诚意， 并不是很熟悉。 通知市电局，随时准备停电。 是。 杨小姐，尽量配合我们的行动。 我们切断电源，然后炸开这里逃走。 喂，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拆了再说。 哎，你别乱来啊你！ 知道 了啊。啊！ 受到控制，马上疏散。 是。 当陈康被抬入救护车时，突然发现烧伤的任东正在车内。 想活着就别出声。 任东啊，拜托你了。 陈康， 那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俗话说人多嘴杂， 那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俗话说 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不管驾驶速度有多慢， 不管车上是否有乘客， 不管是否停在红灯前， 是绿的充满希望， 污染是灰的，我讨厌雾霾。 蓝天白云，碧水绿树，换掉孩子眼中的灰色， 低碳出行。 80个昆明湖 啊，那昆明湖会消失吗？ 规划半个世纪，施工10多年，南水北调，中线通水，千里汉水，终点就在宜。 应该是这样的。 来，为青春永垂不朽，干杯！ 但现实是这样的。 你随便用， 拆太多了啦。 但现实是这样的。 做点改变。你人生中每。